滥于千言，我难以表达我的心情啊。你们就是我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，重恩不言谢。我这有文银3000两，聊表寸心，可不是说我花钱买这条命，就算补报了你们的恩情了，这是表一表我的心意。往后我张某只要得势之时，我必加倍报答大恩。张作霖以为把钱往上一献，这哥俩呢能有所表示，哪知道卢子云瞅着钱连动都没动，面沉似水。我说张作霖，你真要走啊，大家接我来了，我得回去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没法说，请你屈尊大驾跟我到套间儿，我有几句话说。那这钱你收起来，别看我们兄妹二人不富裕，但是我们也不缺钱花。你方才说的极对，我们不是冲钱，你就花1两黄金也买不来你这条命。张作霖一听这什么意思，只好跟着他来到套间。卢子云看看没人跟着，这才说，我张作霖，咱都老爷们儿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我这人没念过书，可能说话招头不招脚的，也请你担待。你想想，我妹子把你给救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你懂吧？这我不必详细说了，给你治2处伤，赤身裸体，那么个大姑娘围着你转，传出去好说可不好听啊，对不？这玩意儿就说你在这住了20来天，你走了给俩钱就算完了，这不行。张作霖脸一红， 是啊，我也觉着难为情，那叫我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我妹子身大袖长，到现在还没有人家，她呀就是你的人了。我跟我妹子商议好了，这门亲事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我们不是说讹你啊，你想这玩意太难点了，给你接屎接尿那玩意容易吗？得什么人能做到这一点？除非是夫妻。往后你走了，我妹子还能找出人家去吗？张作霖恍然大悟，恩公，但是呢，我有难言之隐，你是不了解我的情况，我有妻子，同时我还有了个女儿叫守芳，那么令妹要嫁给我算怎么回事？做偏房做小，那能合适吗？此事我万万不能从命啊！我行啊，我怕屈尊了令妹啊。这么可也是，这事糟糕不糟糕？哎呀，你等等，我跟我妹子再商议商议去。卢子云找着卢玉春，姑娘一听哭了，你怎么问她不说话？我妹子，那么一说你是乐意做小了，你做偏房你也愿意嫁给他了，姑娘还呜呜直哭，哎呀急死我了。你要愿意我就这么说去。卢子云又回来了，哎，我张作霖，刚才我跟我妹子商议了，我妹子活着是你们家的人，死了是你们家的鬼，你别说报恩不报恩的，你要做到这一点，拿他当你妻子，你就算报恩了。 你表个态吧。 我不会。 张作霖一听可要了我的命了，外边还有个田小芳，要叫田小芳知道这个事儿，非动枪不可呀。张作霖这些话没法说呀， 这我好吧， 嗯，我家有老娘，我还有媳妇儿，能不能容我一段时间？我回去跟他们商议商议，就是我愿意了，我也不能越过我母亲呢。我跟他们讲一讲，他们思想通了，那不更好吗？不知恩公意下如何？ 对， 可也是这么回事。看来你这人还是个孝子。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边，你娘你媳妇儿愿意也得愿意啊，不愿意也得愿意。过几天我把我妹子就送到赵家庙。现在呢，我不比你。这话刚说到这，田小凤来了。田小凤在院里站着呢，就等着接张作霖走。可左等不出来，右等不出来。摘耳朵一听，这套间里一声高一声低，还有女子的哭声，这怎么回事？乱七八糟的。田小凤是个急性子，等不及了，推门进了套间。张作霖吓了一跳，赶紧把嘴闭上了。田小凤看了看，我大哥，怎么回事？有什么事你还没交代完呢？上百名弟兄都等着你呢。 啊，完了完了， 恩公，咱们把话就说到这儿吧，好不好？现在我就走，你等着听我的信儿。 那行，我告诉你啊，婚姻大事不能草率从事，别看我们家不怎么地，到过门那一天也得明媒正娶。 讲的这一句话把事情给捅漏了。田小芳一听，是什么明媒正娶，脸往下一沉，问张作霖，大哥，他说的什么玩意儿？谁明媒正娶？ 哎呀 妹子，有话咱回家再说，在这儿不便多言，走吧，走走走走走。田小芳也就没往下深问，要问的话非动枪不可。张作霖好不容易辞别了兄妹二人，从外边上马，大家保护着返回赵家庙。这田小凤在路上还问了几遍呢，张作霖就说了个瞎话啊，是这么回事，这个救我的那个女人呢，叫卢玉春，那姑娘二十出头了，还没有人家，他哥哥求我呀给找个人儿，就说咱们保险队的吧，凡是我的熟人给找一个，如果要是合适的话让我就给定下来，过门那天呢明媒正娶，全包到我身上。你看这瞎话编的还挺圆的。田小凤半信半疑，也就那么地了。张作霖偷偷的擦掉头上的冷汗，哎呀，总算这一关暂时过去了，往后还是个麻烦事儿。那位说卢玉春许配张作霖没？到后来许配他做了第三房的夫人，而且还给他生了个小子，就是张学思。此事不是胡言乱语，有事实可凭，那是后文书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说张作霖在众人保护下返回赵家庙保险队，人们是热烈祝贺呀，把张作霖举起来多高啊，就好像欢迎英雄凯旋归来。这也足见张作霖素日的为人非常好。 大家还真就离不开他，离开他就没有主心骨了。但是张作霖闪目观瞧，不由得大吃了一惊。就见保险队这院里，正房的房门开着，里边素蜡高烧，香烟飘渺，在上边供着33个灵牌。张作霖甩开众人，几步进了正屋，一看灵牌上都有名字，青龙、浑龙等等等等，都是好弟兄啊！这才知道他们已经全死了。张作霖是顿足捶胸，放声大哭。他这一哭，别人掉眼泪了。孙烈臣一边擦眼泪，一边劝张作霖：“兄弟，你回来就好啊！打仗能不死人吗？”大哥，青龙、浑龙究竟怎么死的？快告诉我！哎，兄弟，你就别深问了。他们哥俩死的可够惨的，你忘了在高台山山口相遇，他们把马给了你，让你快逃命，领着100多弟兄在后边掩护，结果被官军包围，两个人是弹尽援绝，叫官军给抓住了，就地被乱刀刺死了。等我们打扫战场的时候，都认不出模样来了，几经分辨才认出是他们，只好用口袋把尸体装殓起来，入土深葬为安。等你也来不及了，他们就这么死的。哎呦，两位哥哥，你们为了救我张作霖献出两条生命啊，我怎么对得起你们呢，两位哥哥呀。张作霖疼得咣咣撞头啊，大伙苦劝多时，张作霖这才恢复了平静，烧了香，磕完头，张作霖紧咬牙关，对着灵牌说：“弟兄们，我绝不让你们白死啊！王凤平这个狗娘养的，我要不把他的心肝掏出来，不把他的人头摘下来，我死不瞑目。你们先别入阴曹地府，等我张作霖几天，等我杀了他之后来给你们祭灵。”他这一说，汤二虎、张志飞、海坤等人嗷嗷之喊：“对，宰了王凤平，掏他的心肝给各位祭灵。”啊，对，打吧，干脆调兵攻打西民所。对，打。靠，这帮愣逼全主张打呀，越朝着尽头越大，眼珠子都挂着红线了。孙烈臣一看不好，孙烈臣把两只大手举在空中：“军爷，吵什么？”“我说老大子，你是当家人，你可不应当信口胡说呀。难道说方出龙潭又入虎穴不成吗？那叫西民府，好几千军队，要杀王凤平谈何容易？我们死了这么多弟兄，受伤的100多名，这个损失就够重的了，莫非你还不甘心把所有的弟兄全都断送了不成？” 张作霖呢，叫孙烈臣几句话，给说的没词儿了。可也倒是，各位啊，安息吧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给你们报仇的。大哥，对死者的家属要从优安慰，我知道。分头啊，已经都给他们家都送了钱了。有什么困难，咱们保险队，哎，都是优先给照顾的，那就好。大伙劝着张作霖离开灵堂，进保险队的队部。哈，刚坐下，有人跑这送信来了，坏了，快去看看吧，老先生胡老嘎服毒自杀了。哟，真是晴天一个霹雳啊。张作霖往左右看看，不见胡老嘎，一打听，老头回了孙家寨了，马上领人又转到孙家寨。进门一看，他老伴正哭呢，胡老嘎服了毒了，喝的鸦片，直挺挺在炕上躺着呢。一问他老伴，老伴说了，说他回来一头扎到炕上，连话都不说，偷偷的抹眼泪，后来说饿了，让我给准备饭，我把饭也做好了，进屋一看，他归位了，这个老天杀的哦，他就顾他自己也不顾我了，你说你死个什么劲儿啊。哎呀，大伙又哭开了。张世飞过来摸摸脉，趴在心口这又拼了拼，哎，先别哭，我兄弟人还没死呢，心口还有点热乎劲儿，哎，心脏可能还跳，你别抢救，上哪找大夫去，怎么给抢救，有土办法，把那肥皂啊怼碎了，用热水冲了有两盆，找了个漏斗塞到胡老嘎嘴里头了，用土办法拿着一个水给他灌。好嘛，这胡老嘎受老罪了，光一子水灌了有两盆的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上吐下泻。众人爬上前心，捶打后背，一个劲儿的折腾，足能有一个小时，真把这老头抢救过来了。呕吐不止，后来把这一泽水冲干净了，老头把眼睁开，我怎么还有脸活着，我该死吧，该死呗。胡老嘎为什么自杀，压力太大了，尽管没人责怪他一句，他觉着内疚，要不是因为自己跑到通天乐宝局去押宝，哪能引出这么多麻烦，要不是因为自己，张作霖哪能身陷囹圄，好悬没掉了脑袋，要不是因为自己，能死33位弟兄，受伤100多人吗，多大的损失。所以这老头越想心路越窄，我对不起大伙，这才吞食了鸦片烟。那么不言而喻，大家也清楚，张作霖抱着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劝，老人家您不要这么想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虽然这事从你身上引起来的，这也算天意该着啊，你能说安心害大伙吗，这是事情头赶的，